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京剧老生名剧《捉放曹》当中的选段。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沈长春先生的演唱。沈长春先生出身梨园世家，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京胡演奏大师沈玉才老先生。这个家族出了太多的名家了。那么同辈人当中，沈长春先生有一位堂兄沈金波先生，也是老生行当的名家。沈长春先生得到很多名家的教义，拜李明胜先生为师。他的戏路很宽，以渔阳为主，也涉及其他流派，演唱的韵味尤其醇厚。近些年来，沈先生培养了很多后辈，他的学生遍及专业和业余，堪称桃李满天下。好，请您欣赏沈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捉放曹》片段。沈长春饰演陈宫，为他担任京胡伴奏的是沈先生的爱女，著名琴师沈园。 强势于自投的王罗，你好我的吃山虎伤人和国情不义，从湖南你去。Oh, 人把事做大理不舍，与你不相交，国家为什么亲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啊，为你杀也求该把吃光来呀，大老唐是活的 南腔北调聚集，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慢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刚才您听到的是沈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捉放曹公堂行路》当中的唱段。下面呢，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另一位老生前辈演唱的《捉放曹宿店》当中的唱段。迟世功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，也是傅连城科班的高材生，后来在上海生活演出多年，是沪上老生名家。他的嗓音高宽亮兼有，演唱风格质朴大方。下面就请您欣赏迟世功先生在《捉放曹宿店》当中的唱段，担任京胡伴奏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上海的名家高一鸣先生。

有主 以上您听到的是迟石公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捉放曹·宿店》当中的唱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明天晚上9:30戏迷乐咱们再会。 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糖。